牵着你的手。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高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周五晚上的下班路上，闲头客栈又和您见面了。提前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快乐。我是子娘， 我是貂蝉。 哎，又到了一个周末了哈，非常开心的时候。但是这两天啊，这个温度确实是好高啊，连续一波突破35度的高温， 太热了。这个办公室跟外面简直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冰火两重天。 对， 一出办公室的门，哇，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然后一进办公室的门就会觉得哇，好幸福、 好幸福， 是吧？我相信大家应该和我们都有一样的感受。那么关于吃东西这一方面呢，也是天热了，很多人都反映，哎呀， 哎，不愿意吃东西，对， 什么都吃不下。我今天在朋友圈当中已经看到有3个人发状态了， 吃什么呀，天热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没胃口、嗯、 是， 所以昨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适合夏天吃的东西、 嗯、 叫做 冷面， 冷面， 对， 哎，酸酸甜甜的那个汁儿一喝下去，哎呦，当饮料喝那感觉真的挺好，挺不错的。 嗯， 所以今天呢，我和貂蝉也为大家精选了几家轻食餐厅、 嗯、 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哎、 很多人都不知道轻食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四娘需要做一下解释了、嗯、什么是轻食，包括我都不太了解，刚才给我做了一个培训课。 轻食啊，轻不是清水的轻、 嗯、 是轻重的轻，轻快的轻， 轻快的轻， 哎，对、嗯、就是 heavy 的那个反义词。所以轻食现在大街小巷这个轻食的餐厅也是越来越多了， 嗯， 蛮火的。它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呢，应该是面对一些爱美的女性了、 嗯、 因为轻食呢最重要的几大特点就是低卡路里、 嗯、 低热量、低油脂， 健康的，绿色的， 对，没错。 不会发胖的、嗯、 是主要的，就是以沙拉为主。 嗯， 那吃的呢就是沙拉，喝的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像代餐粉啊，然后麦片啊、 嗯、 等等这样的比较低热量的，然后同时让你很有饱腹感的东西。 嗯 嗯，基本上热餐也不太多，也还是以冷餐为主，当然热的也有了，包括荤的也有，但是你要说到轻食店，你要找猪肉可能就找不太到了。 嗯， 基本上会吃到鸡胸肉。 嗯，都是一些这个高蛋白、 嗯、 对，低热量的产品。 对，是、 嗯、 就非常适合健身的朋友们来吃。你看轻食餐厅哈，我个人觉得最具有代表性的， 嗯， 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赛百味。 对， 因为赛百味的那个，首先它会让您自己选面包、 嗯、 很多人会选全麦的。 嗯， 全麦的它首先就含淀粉很低。 嗯，是， 然后 这个减肥人都吃这个全麦的面包。 对，全麦面包，然后中间夹的蔬菜呢也都是新鲜的，有这个西红柿片啊，各种蔬菜啊，然后那肉类呢也基本上就是鸡胸肉， 嗯， 牛肉，嗯，高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些肉类，那对于人体来说健康还是比较好的。 嗯，是。 所以今天我们精选了几家轻食的餐厅哈，首先来听四娘给大家介绍第一家。这个轻食餐厅又在北京可以说是比较有人气了， 嗯， 也比较有名气， 嗯， 叫做 Light R 蓝兔轻食。 嗯 嗯，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哈，蓝是兰州的蓝，兔呢就是兔子的兔。哎，你说他起这个名儿是不是就因为兔子是吃草嘛，所以让我们大家也一起跟他一起吃草。 吃素。 对，但其实不是全素啦，有很多的肉在里面、嗯、有牛肉，有鸡胸肉，那同时还非常建议大家吃鸡蛋蛋白、嗯、啊，或比如说一些清炒的西兰花等等的都会有到哈。那蓝兔轻食地址呢是位于风貌南路总部基地18区可味美食商业街 W1812、 嗯、 是在一个商业街里面。人均的消费呢其实也不便宜，轻食的餐厅你看着感觉好像快餐的形式很便捷，但因为它的每道配菜都非常的精致， 嗯， 非常精心的搭配了你人体的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 嗯 所以呢人均大约会在50以上， 是、 嗯、 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嗯、这个菜哈，叫金枪鱼牛油果卷儿。 嗯，对，哎、嗯，对，金枪鱼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轻食。 鸡胸牛油果、 嗯、 三明治，这能好吃吗？ 好吃，你没吃过、 嗯？ 我觉得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你要真让你吃个炒菜呀、啊 嗯， 油油的，还真的吃不太下去、 嗯。 我觉得吃个这种沙拉拌一拌，你看有金枪鱼，有烤的鸡胸肉，它、 嗯、 那个鸡胸肉也都是低油烤出来的哈，嗯、然后再和上这个 牛 油果， 对、 哎 嗯， 一些蔬菜、牛油果、西红柿。是等等的去拌一拌，少倒上一点点千岛酱或者是沙拉酱，其实入口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你像我个人就是特别喜欢吃沙拉酱的那种人，哎、 嗯， 但是建议大家沙拉酱要少吃，有一点点调调味儿就好了。嗯，好，那关于蓝兔餐厅的具体情况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哈，稍后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嗯、 那这个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任何喜欢的轻食的店的话，你吃过的口味比较不错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来和我们进行推荐。好的，那我们先来进小段广告。 好音乐九五九，无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我坐在这里看时间流过，恍恍惚惚，从这个不知不觉不经意间时间就流到了周五的晚上。 嗯，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了， 提前祝福大家晚高峰快乐。 是， 嗯哼，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周六周天这两天的天气哈也是还蛮热，但是周天的时候可能会有阴天， 对， 也许会有下雨的情况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哈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嗯， 但是明天这个天啊确实是也是又一波高温哈，挺热的。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哈，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哎呀干嘛 吃什么呀？ 不仅是吃什么呀，你说出门都不想出呀， 真不想出。我都计划好了，想明天去逛个街什么的哈。哎呀，你看天气预报30多度，哎呀，算了吧。 那商场里面不热，其实也还好。 出门这段时间热呀， 就是在太阳下站一秒都会觉得是一种煎熬， 是 吗？ 有种融化的感觉。 那你要现在融化的话，你等万一你说是上了40多度高温，地面能煎鸡蛋的那种时候，你怎么办呢？ 戴那个戴个墨镜啊，或者、那个、 要不回哈尔滨吧？ 啊，可以啊， 别在北京待了， 对， 或者去 个 西藏， 太热。 对，你这太热，哎呦呦呦呦！貂蝉6月份可是直接旷工了，旷工要去马来西亚玩的，不怕热呀？这个时候不怕了？ 没事儿，听众们不要想我就是了。 就玩的时候你就不怕热了是吗？这工作正常生活的话就怕热。 是， 太过分了，你这简直是 开玩笑了。 好了，那刚才也有听众在这问我们哈，因为昨天天气确实太热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吃冷面的好地方。这家店呢也是之前我和貂蝉去亲身体会过的。然后这个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很多听友呢都会在问我啊，这家店在哪里呢？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解答过了，那今天依然有人在问，说呼叫呼叫四娘和貂蝉，昨天你们说的那个啥大学旁边的冷面在哪儿啊？我想去，位置就在良乡的大学城，那地铁站旁边是在良乡大学城西地铁站和良乡大学城地铁站中间的位置路北，那是良乡大学城西橄榄树四季酒店一层，门头非常的好找，是在阳光北大街和黄梁路的交叉路口的西北角，首开西岳瑞府书香的西面哈、啊、就是了，很好找，门头也很大，所以感兴趣的听友哈，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尝尝了，或者周六周天的时候也可以去尝尝哈，提我和貂蝉的名字我不知道能不能打折，您可以试一试， 对，试一试。 你看一说到这儿，我们也有听众问了，这个叫季金硕的听众啊，说节目是不是三观不正坑商家，这是正确的价值观吗？这个你说这我们要不坑商家我们还能听坑听众啊， 对，怎么给你们谋福利呀、 啊、对啊，你说 这个意思， 貂蝉这个大刀天天的刷刷的在这挥、就是为了坑商家， 对呀、 坑了商家然后给大家谋福利、 是这么个意思、不要理解有误。 哎，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就是青石。刚才四娘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了一家青石店， 蓝兔青石， 哎，对，叫 Light R 蓝兔青石，蓝是兰州的蓝，兔呢是兔子的兔。这家店在大众点评上哇，那评分很高的，可以算是青石店里面的 number one 了，在北京来说哈。那有人评价说，首先我们来看位置哈，简单的说，下沉广场底下的底商，周围破烂，唯独显得蓝兔更加出众，所以位置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僻的，是在让四娘看一下哈，位置是在风貌南路总部基地18区可味美食商业街啊，您搜可味美食商业街就可以了，这是它的位置。然后说完位置之后呢，环境啊，说每次都忘记要拍下餐厅的样子，下次把老板和店员们一起拍上。餐厅的环境是非常好的，餐具都非常的干净整齐好看，简单但是不简陋啊，这是一家极简餐的极简风的餐厅哦。现在极简风也是非常的火，来说说服务哈、说今天一个人去的早，有幸跟老板聊了一会儿，觉得老板是一个有想法认真做事的年轻人，哈哈哈，虽然我也不知道老板还是不是年轻人，而小姐姐和其他店员也都非常的有爱，服务很好，我现在都已经熟到可以自己拿水倒水啦。你说这得去了多少趟、 对，是看来经常去。 我们再来聊最重要的就是他餐品的口味了，说今天这位网友哈，说今天点了某某帕尼尼，里面有火龙果和芒果哦，还有水果呢。点了金枪鱼牛油果卷儿，点了两份烟熏三文鱼三明治，牛油果沙拉和南瓜沙拉，里面有卷卷的意面那种。你这几个人吃的量啊？那今天的菜味道都不错，没有上次不太喜欢的酸酸的调料。看来这位听众的这个口味是不太喜欢吃酸哈。 看来这个餐厅这个味道一定不错，点了这么多。 是，但他最爱的是烟熏三文鱼三明治。说这个因为不喜欢里面的酸黄瓜，这位听众不喜欢吃酸嘛，所以老板就很贴心的给换了其他他喜欢的替代品。很 贴 心哈，说烟熏三文鱼三明治真的超好吃，利剑蓝兔的牛油果也真的特别好，每次来都会点很多食有牛油果的这种产品。然后说 PS 就是附带说，很多菜蓝兔都出了女生版 哦。 你知道女生版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呢？ 分量小 哦。是、 哎、因为女生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可能 出了 半份吧，可能不够吃，一份吧又吃不完，所以非常贴心的出了女生版，分量小，适合女孩。这位听众最后的一句话点评就是超爱蓝兔，老板加油，越走越好。看他晒出来的图片哈，也真的是从菜单到柠檬水到餐具到菜品都是非常精致的。他的这个菜单也是精致到什么

情与爱是无从更改，未更改却因何分开，失去你才明白未可舍弃，但始终祝福你宁愿我这掉地，一丝丝一点点是会忆记，一幅风一声声又复现，你怎么舍得你任由我就断自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一月如飞，想起你一丝丝一丝闪是为忆记，一幅风一声声又复现，你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一月忘记，又想起你。 只要天边仲有星星，我一定会记得你。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耳边又响起了非常熟悉非常复古的一首歌，来自孙悦，大家一起来。这首歌我印象很深，我幼儿园的时候 跳舞。 哎，你怎么知道？ 我也跳过。 是吧，好像幼儿园的时候跳舞都喜欢用这个。你像这个八九年末九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批人，好像都经历过哈，跳那个拉拉操。 对， 你要么、就是、 包括这个健身操都用过这首歌曲。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穿上这个小白鞋，那个 小短裙 儿，小白鞋，小红头的， 嗯， 红头的小白鞋，然后里面要穿上白色的那种闪闪发亮的打底袜，还是蹬脚的，脚蹬的。 小时候叫脚蹬裤，现在叫打底裤了。 对对对，脚蹬裤，然后完了外面再套上个红色呀，或者什么其他五颜六色的。 看来这是我们这个九零年代初的所有人都经历过的事情。好， 那其实我是00年的，我还是很年轻的哈。很多人，怎么了？对，就很多很多我们嘉宾朋友一来上节目呀，或者说这个客户朋友一见到我说啊，你有30吗？我说儿子今年8岁了。年龄要保密啊。 嗯，对。 好了，那这个我们还是来聊正事儿哈，就是今天和大家说的天热，咱们吃什么呀？吃点轻食吧。轻食也算是最近比较火之间火起来了的。火遍大江小巷，大街小巷，特别受年轻的女性白领同志们的喜爱。 对，因为它这个很多食品是蛮健康的。 对，低油，低盐， 对， 嗯，低卡路里， 对， 低热量等等的哈，非常的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而且基本上轻食餐厅的环境都是非常棒的， 嗯， 很有小资情调，所以也非常适合白领们在空余的时间去小聚一下，或者说哪怕没有人，自己一个人，你看一坐下之后非常精致，非常漂亮，很有特色的餐桌， 嗯， 餐具摆在跟前，然后自己一个人拿着 iPad 看看电视剧啊，或者说拿出一个这个 MacBook， 然后一打开，哎呦，就是白领的生活哈， 感觉这个档次立马上来了， 很小资，小资的味儿立马，然后一定要画上精致的妆容，这个小资的女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地方。那刚才我和大家推荐了一家轻食餐厅，叫做 蓝 兔轻 食， 继续我们推荐的这一家叫做罗乐轻食。 嗯， 罗乐轻食的位置距离大望路非常的近哈，是在西大望路一号温特莱酒店的底商。那蓝兔轻食，哎呦，大家的点评也是非常高的哈。 嗯， 不是，是罗乐轻食。 罗乐轻食， 大家点评也是非常高的，说因为他们家不仅有实体店，他还有外卖。 嗯， 蓝兔是没有外卖的，他的外卖生意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一点，他非常贴心的就是每一个食材的热量都有非常详细的标注。 哦， 你可以根据热量直接来点餐计算。 哎呦，这个好那什么，好贴心呀， 是吧？很贴心哈。嗯，菜品的花样不多，但是味道非常的实在，地理位置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虽然说它的价格不算便宜，但是毕竟定位基本上全是白领人群， 嗯 啊，那休息时间的朋友小聚啊，或者是空闲时间的补充热量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 有网友和我们分享了罗乐轻食的几个比较不错的招牌菜哈。首先第一个叫做荷香牛乐条。 哦，荷香牛乐条， 哎，貂蝉猜猜它是有什么食材？ 荷香牛肉吗？ 对，牛肋骨的地方，应该是牛肋条。 哦， 不是牛乐条。 嗯， 牛肋，嗯，这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他家的肉类呢都非常的不错，不会有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 嗯， 牛肉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儿，然后牛肉软烂，入味香浓，吃起来呢是酥酥软软的，还有辣椒汁儿可以蘸着吃。 哦， 嗯，这是牛肉。嗯，除了牛肉呢，还有鸡肉也是比较不错的。那鸡肉除了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鸡胸肉以外呢，在罗乐轻食当中还有三杯鸡给大家选择。 嗯， 一般啊，三杯鸡都是油比较大的。 嗯，是。 他们家在轻食里面，我觉得应该这严格来说不算是轻食了， 嗯， 但是也是照顾到大众的口感，还是提供了三杯鸡这一道菜。但是相比其他餐厅的三杯鸡来说，他们家的热量还是比较低的，油量啊， 嗯， 各方面都是比较少的，少油少盐。嗯，说这个你别看它少油少盐，但它的味道真的很惊艳， 是口味很重。 对，说这个一般呢，三杯鸡都是甜口的，吃多了会有一点腻。 嗯， 但是他们家这一道三杯鸡呢，让你越吃越上瘾。 哦， 土豆软黏，彩椒提味儿，重点是鸡肉香嫩爽滑，肉质非常的不错，调味呢也是刚刚好，有一点点的咸，当中呢还带着一点点的甜。 嗯， 这是有人给我们推荐的他们家的两道肉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素菜方面，有苏子炒紫苏炒小瓜， 紫苏， 紫苏 小瓜， 嗯，对，紫苏算是 紫苏叶了，对， 紫苏叶应该算是有一点中药成分了，对人体还蛮不错的。 嗯， 紫苏你知道它晒干是很多中药的入味，可以入药的。 嗯， 很多人推荐这个紫苏炒小瓜，说它的味道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非常的爽口清淡，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来食用。 嗯， 而且非常适合减肥的女性。 嗯， 然后其次还有一道招牌叫一碗蛋白，其实呀，它就是升级版的鸡蛋羹，但是里面有虾仁儿，每一个里面都有虾仁儿，吃起来非常的有弹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这个鸡蛋羹一点腥味你都吃不到。 哦， 哎，没有鸡蛋的腥味，吃起来是属于清爽又香甜的，而且还很有营养。 嗯， 满分满分啊！下一道菜呢就是双色土豆泥。简单的土豆泥和红豆泥两种结合在一起，口感意外的不错，细腻而不失香甜，尤其是红豆泥味道自然特别开胃，女孩子会非常喜欢这种冰冰凉凉的味道的。那其实关于红豆泥呢，就是说

北京时间的17:55，今天先头客栈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说到青石。 嗯， 那我们有听众哈，叫做16:9的记忆，他跟我们说，哎呦，别说了，一说这个我就想起当初我健身的日子了。每天呀，因为没有时间自己在家里做饭做这个健身餐，所以他选择是什么呀？就是吃赛百味。全麦面包加上一些蔬菜，那也会合理的搭配一些鸡胸肉，那吃起来还蛮不错。但是注意一下，还不能喝碳酸饮料，说那一段时间馋这个碳酸饮料馋得要命。所以这时间也是跟四娘和貂蝉说，说希望能够点一首来自萧敬腾的《王妃》。为什么要点这么一首歌呢？因为他说他之前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跑步的时候，一直都是听着这一首歌跑下来的。 想感受一下当年跑步这个感受吗？ 但是据说现在反弹了。恭喜反弹，恭喜发胖， 希望你听这首歌继续去跑步。 好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点减肥的动力哈。来听这首歌，萧敬腾《王妃》。 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的